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百集，唐默下了车，看着道路两侧的商铺和地铁出站口，他闭上眼睛，搜索大脑里残存的记忆。下一刻，他睁开眼，看向南方。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唐默再次上车。傅文铎问道：“找到你朋友的家了？”“不错，这次三人来北京各有各的目的。傅文铎是为了寻找黑塔相关的线索，傅小弟是想回家。”傅文铎一直记得，唐默千里迢迢的来北京是为了找朋友。唐默轻轻舒了口气，点点头：“找到了，应该是在这附近，我曾经来过这里。”唐默是两年前来过北京，当时他刚大学毕业，同寝室玩的最好的两个朋友，一个去了上海，一个就去了北京。老王就是去了北京。那年国庆，唐默和浩子一起来到北京看望老王，住在了老王家。黑色的越野车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缓慢行驶，唐默的双眼死死盯着道路两旁的广告牌、商铺名，他绞尽脑汁地回忆着自己两年前见过的每一幕场景。虽然他现在身体素质上升，记忆力增强，但距离他上次来北京已经太久，那时又没专心记录，所以车子又拐过一个路口，走了数十米，唐默才说：“好像不是，刚才应该左拐。”傅文铎调转车头向回驶去。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唐默一边翻看手头的北京地图。这种地图不可能准确标记北京每个小区的名字、位置，但是它会标记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商城、工厂。通过排除法，唐默排除了很多不可能出现在住宅区的路线。一个小时后，车子驶到了一座老式小区的门口停下。唐默说：“找到了。”这座小区并不大，里面的房子都是六层小楼，看上去颇有年岁。一扇生了锈的巨大铁门微微掩映，小区里寂静一片，没有一丝声响。傅文铎将车停在了小区门口，三人下了车。唐默走到铁门前，伸手将门推开，吱呀一声，唐默抬起手指，发现指腹上抹了一层淡淡的黑色，显然之前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，铁门上全是灰。找到了小区，再找好友的家就容易许多。唐默找了十分钟，便找到了最里侧的一栋灰色楼房。楼下的防盗门是锁着的，傅文铎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小刀，轻松地撬开门锁。防盗门打开后，一阵发霉酸臭的味道扑面而来，似乎很久没有通过风了。傅文生皱起眉头，咳嗽了两声。唐默掩着鼻子，他扭头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齐齐点头。唐默第一个进入了小楼，哒哒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响起，唐默捂着鼻子一步步地走到了四层。每家每户的门都死死闭着，里面没有任何声音。地球上线的时候，这栋楼里的人很可能全部消失了。唐默走到五楼的时候，闻到里面有一阵极臭的腐烂味，他怀疑地转身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是尸体，应该是肉类食物腐烂了。”三人一步步走上了顶楼。唐默走到一扇老铁门前停下，他拿着小刀正准备撬开门锁，忽然 他的动作停住。在他的身后，傅文朵也目光一凛。寂静的楼道里，只有傅文生老老实实地看着唐木的手，等待他撬锁。然而下一刻，唐木倏地扭身，将手里的小刀甩了出去。小刀速度极快，削铁如泥，直直地刺穿了对门的猫眼，射入门内，在门上射出一个窟窿。傅小弟睁大眼睛，还没来得及询问，傅文铎一把扯住了他的领口，用力地将他甩到楼下。傅文铎冷声说：“跑！”傅文生的身手虽然没有自家大哥那么好，但他的体质也有所提升。在身体即将摔到地上前，他右手撑地，稳稳落地。接着，他头也不抬地径直跑下楼。然而，在他的头顶，轰隆一声，一道铁门砸地的声音响起。齐恒大喊：“ 抓住那个小子当人质！” 傅文铎双目眯起，一脚踢向那个夺门而出的年轻男人。齐恒赶紧伸出双手抵挡，他被傅文铎这凌厉的一脚踹回屋内，撞在了墙上。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傅文铎一脚蹬地，猛地窜了进去，右手一拳砸向他的脑袋。齐恒在地上打了个滚避过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纤细的白色身影从门的另一侧窜出，快速地跑下楼。唐默早已有所准备，一根橡胶绳以极快的速度卷上了这人的手臂。女医生刚刚跑到五楼，橡胶绳便缠着她的手腕，用力地将她拽了上来。这时傅文生已经跑到二楼了，女医生惊讶地抬起头，站在五楼和六楼的楼道间看着唐默。她想撕开这根绑着自己的橡胶绳，但是怎么尝试都无法扯断它。最后女医生奇怪地笑了起来：“ 哼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异能吗，唐默？” 听到唐默两个字，唐默心中一惊。下一刻，女医生怒喝一声，反手抓住这根橡皮绳，将唐默给拽了下来。唐默的身体在空中飞跃，他抓住一个时机，一脚踩在墙上，一脚踩在楼梯扶手上，稳住身形与女医生对峙。六楼另外一间的房子里，傅文铎和齐恒已经打了数个回合，金属撞击的声音不断响起。楼道里，橡胶绳异能的作用时间过去，女医生的手腕被解开，她一个侧身躲开小阳伞，砰，小阳伞刺入墙壁，唐默立即拔出，又是一伞刺过去。女医生翻滚身体躲避，唐默举着小阳伞一次次的攻击，砰砰砰，墙壁上很快被刺出一个个圆形孔洞，女医生也已经被唐默逼到死角。她转身想要逃跑，可唐默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接着唐默再收起小阳伞，刺向他的胸口。女医生脸色一变，这次他很难再次躲过。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，唐默看到这把小刀，预估对方进攻的方向，侧身避开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女医生拿着这把小刀，下一秒刀尖一转，对准自己的右手狠狠地捅了下去，鲜血汩汩流下。 是你丫逼我的！ 唐默双目睁大，他下意识地暗道不妙，大脑快速运转。他还没想通对方为什么突然做出这种自残的行为，忽然他右手一痛，剧烈的疼痛感令唐默的动作慢了一拍。女医生趁机逃上楼与同伴会合。 走！ 齐恒和女医生互视一眼，快速说道。两人扭头就跑向阳台，想从窗户跳下，但傅文铎根本不给他们离开的机会。一根纤细的绳子从后方缠上了齐恒的手臂，他用力想要甩开绳子，可绳子死死缠着他。他怒道：“ 傅文铎，我们现在不想和你动手。” 傅文铎冷冷地说：“那你们埋伏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女医生努力地想要为同伴解开绳子，可依旧无法解开。她咒骂了一声，一抬头发现唐默也从门外进来。唐默的右手不自然地下垂着，手指微微颤抖，他的右手上没有任何伤口，可是那股钻心的疼痛令人无法忽视。傅文铎低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情况，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唐默指着女医生血流不止的右手：“他捅了自己一刀，同样的位置，我感觉到了疼痛。”傅文铎目光一冷，女医生的恢复能力惊人，几秒钟鲜血已经开始凝固，他右手上的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随着他的伤口愈合，唐默右手的疼痛感也渐渐降低。傅文铎的绳子还缠着齐恒，令女医生和齐恒都没有办法离开。 四人相隔五米，在这间屋子里对峙。傅文铎说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齐恒冷笑道，哼，和你无关，路过不行，北京是你家开的呀，不允许我们随便逛逛。唐默说，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名字？这句话落下，齐恒和女医生一起转过头看向唐默。齐恒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愕，下一刻他立刻扭过头，你他妈说了他的名字？ 当时情况很急，我不小心说漏嘴了吗？ 靠！四人维持着一个很奇妙的平衡，傅文铎的绳子一直捆着齐恒的手臂，女医生和齐恒也一直不停尝试解开绳子。齐恒训斥着女医生，紧张的气氛好似有所缓解。就在齐恒说出等回去练鱼筝肯定会弄死你这句话后，忽然他和女医生一脚蹬地齐齐上前攻向唐默。然而唐默根本没有放松警惕，他扭身躲开齐恒的金属长棍，正准备反击，忽然他的头上一痛，唐默闷哼一声。不远处女医生冷笑着用小刀在自己的头上划出一道血口，唐默的头上并没有血液，可是头皮被划破的疼痛感好像细针刺进他的心脏。傅文铎直冲向女医生，女医生一边逃跑一边拿刀继续自残，她的恢复速度实在惊人，无论在哪里划出伤口都能在五秒内愈合。可是这已经足够，齐恒一次次地冲向唐默，每当唐默想要反击，突如其来的疼痛感便让他的动作变慢，只能不断防御。傅文铎右手一甩，金色的金属利器刺啦一声划破墙壁，女医生终于被他逼到绝路。眼见情况不妙，女医生的眼睛里闪烁起一道白色的光芒，下一秒他再一刀刺进自己的肩膀。傅文铎动作一顿，但三棱锥利器还是刺穿了女医生的腹部，他吐出一口鲜血。女医生赶忙在自己的身上连续划出十几道伤口，最后干脆一刀斩断了自己的右手。可是傅文铎的速度并没有减慢，女医生惊恐道， 你他妈还是人吗？ 回答他的是傅文铎刺向他胸口的攻击。女医生见状侧身避开，然而下一刻一把黑色匕首出现在傅文铎的左手中，他右手挥舞利器逼得女医生向左躲避，正好暴露了命门。锋利的匕首好似黑色的闪电，噗呲一声刺入了女医生的心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